快乐开心的梦境，谁人都不想梦醒，谁会在恋爱当中发现誓言难兑现，听听算吧darling。 何以在街角刚巧偶遇一双身影，其实你清者不自清，何以又跟我假作快乐热情和温馨，分手算吧darling。 一张信纸一片爱诗，但用泪写字，美丽故事用伤心来终止，但我一走了至失恋女子，活着没意义，继续笑着装出傻痴痴。 My love， 一张信纸一片爱诗，但用泪写字，开心故事在脑内仍不知， 在脑内仍不知。